第59回，柳叶主编春莺岔宴，绛云轩里照将飞福。话说宝玉听说贾母等回来，随多添了一件衣服，拄杖前边来，都见过了。贾母等因每日辛苦，都要早些歇息，一宿无话。次日五谷又往朝中去，离宋灵日不远，鸳鸯、琥珀、翡翠、玻璃四人都忙着打点贾母之物，玉串、彩云、彩霞等皆打叠王夫人之物，当面查点与跟随的管事媳妇们。跟随的一共大小六个丫鬟，十个老婆子媳妇子，男人不算，连日收拾驼轿器械。鸳鸯与玉串皆不随去，只看屋子。一面先几日愈发帐幔铺陈之物，先有四五个媳妇并几个男人领了出来，坐了几辆车绕道先至下处铺陈安插等候。明日贾母带着荣妻坐一乘驼轿，王夫人在后亦坐一乘驼轿，贾珍骑马率了众家丁护卫，又有几辆大车与婆子丫鬟等坐，并放些随放的衣包等件。是日薛姨妈尤氏率领诸人直送至大门外方回，贾琏恐路上不便，一面打发了他父母起身赶上贾母王夫人驮轿，自己也随后带领家丁押后跟来。荣府内赖大天派人丁上夜，将两处厅院都关了，一应出入人等皆走西边小角门。日落时便令关了仪门，不放人出入。园中前后东西角门一皆关锁，只留王夫人大房之后常系她姊妹出入之门。东边通薛姨妈的角门，这两门应在内院，不必关锁。里面鸳鸯和玉串也各将上房关了，自领丫鬟婆子下房去安歇。每日林之孝之妻进来，带领十来个婆子上夜，穿堂内又添了许多小厮们做经打梆子，已安插得十分妥当。一日清晓，宝钗春困已醒，纤维下榻，微觉清寒，起户视之，见园中土润苔青，原来午经时落了几点微雨。于是唤起湘云等人来，一面梳洗。湘云应说两腮作痒，恐又犯了性斑癣，因问宝钗要些蔷薇消来。宝钗道：“ 钱儿剩的都给了妹子。” 应说：“ 平儿配了许多，我正要和她要些，因今年竟没发痒，就忘了。” 一命婴儿去取些来，婴儿应了才去时，水官便说：“ 我同你去，顺便瞧瞧偶官。” 说着一径同婴儿出了恒芜院，二人你言我语，一面行走一面说笑，不觉到了柳叶渚，顺了柳堤走来。因见柳叶才土浅碧，丝若垂金，婴儿便笑道：“ 你会拿着柳条子编东西不会？” 蕊官笑道：“ 编什么东西？” 婴儿道：“ 什么编不得，玩的使的都可，等我摘些下来，带着这个叶子编个花篮，采了各色花放在里头才是好玩呢。” 说着且不去取消，且伸手挽翠披巾，采了许多的嫩条，命蕊官拿着。他却一行走一行编花篮，随路见花便采一二枝，编出一个玲珑过梁的篮子，枝上自有本来翠叶满布， 将花放上，却也别致有趣。喜得蕊官笑道：“ 姐姐给了我吧。” 莺儿道：“ 这一个咱们送林姑娘，回来咱们再多采些，编几个大家玩。” 说着来至潇湘馆中，黛玉也正晨妆，见了篮子便笑说：“ 这个新鲜花篮是谁编的？” 莺儿笑说：“ 我编了送姑娘玩的。” 黛玉接了笑道：“ 怪道人赞你的手巧，这玩意儿却也别致。” 一面瞧了，一面命紫鹃挂在那里。莺儿又问候了薛姨妈，方和黛玉要消。黛玉忙命紫鹃包了一包递于莺儿。黛玉又道：“ 我好了，今日要出去逛逛，你回去说与姐姐，不用过来问候妈了，也不敢劳她来瞧我，梳了头同妈都往你那里去，连饭也端了那里去吃，大家热闹些。” 莺儿答应了出来，便到紫鹃房中找蕊官，只见藕官与蕊官二人正说得高兴，不能相舍。莺说：“ 姑娘也去呢，藕官先同我们去等着，岂不好？” 紫鹃听如此说，便也说道：“ 这话倒是，他这里淘气的也可厌。” 一面说，一面便将黛玉的池柱用一块洋金包了，交与藕官道：“ 你先带了这个去，也算一趟差了。” 藕官接了，笑嘻嘻同他二人出来，一径顺着柳堤走来。莺儿便又采些柳条，月杏坐在山石上编起来，又命蕊官先送了箫去再来。他二人只顾爱看他编，哪里舍得去。莺儿只顾催说：“ 你们再不去，我也不编了。” 藕官便说：“ 我同你去了，再快回来。” 二人方去了。这里莺儿正编，只见河婆的小女春燕走来，笑问：“ 姐姐织什么呢？” 正说着，蕊藕二人也到了。春燕便向藕官道：“ 巧儿，你到底烧什么纸？被我姨妈看见了，要告你没告成，倒被宝玉赖了他一大些不是，气得他一五一十告诉我妈，你们在外头这二三年积了些什么仇恨，如今还解不开。” 藕官冷笑道：“ 有什么仇恨？他们不知足，反怨我们了。在外头这两年，别的东西不算，只算我们的米菜，不知赚了多少家去，何家子吃不了，还有每日买东买西赚的钱在外，逢我们使他们一声，就怨天怨地的。你说说，可有良心？” 春燕笑道：“ 她是我的姨妈，也不好向着外人反说她的，怨不得宝玉说女孩未出嫁是颗无价之宝珠，出了嫁不知怎么就变出许多的不好的毛病来，虽是颗珠子却没有光彩宝色，是颗死珠了，再老了更变得不是珠子，竟是鱼眼睛了，分明一个人怎么变出三样来。这话虽是混话，倒也有些不差，别人不知道，只说我妈和姨妈，她老姊妹两个如今越老了越把钱看得真了，先是老姐儿两个在家抱怨没个差事没个敬意，幸亏有了这园子把我挑进来，可巧把我分到怡红院，家里省了我一个人的费用不算外，每月还有四五百钱的余剩，这也还说不够。后来老姊妹二人都派到梨香院去照看他们，藕官认了我姨妈，方官认了我妈，这几年着实宽裕了，如今挪进来也算撒开手了，还指无厌，你说好笑不好笑？我姨妈刚和藕官吵了，接着我妈为洗头就和方官吵，方官连要洗头也不给她洗，昨日得月钱退不去了，买了东西先叫我洗。我想了一想，我自有钱，就没钱要洗时，不管袭人、晴雯、麝月，哪一个跟前和他们说一声，也都容易，何必借这个官，好没意思，所以我不洗。 他又叫我妹妹小鸠洗了，才叫方官。果然就吵起来，接着又要给宝玉吹汤。你说，可笑死了人！我见他一进来，我就告诉那些规矩，他只不信，只要强做知道的，足的讨个没趣儿。幸亏园里的人多，没人分记得清楚谁是谁的亲故。若有人记得，只有我们一家人吵，什么意思呢？你这会子又跑来弄这个，这一带地上的东西都是我姑娘管着，一得了这地方，比得了永远基业还厉害。每日早起晚睡，自己辛苦了还不算，每日逼着我们来照看，生恐有人糟蹋，又怕误了我的差事。如今进来了，老姑嫂两个照看得谨谨慎慎，一根草也不许人动。你还掐这些花，又折它的嫩树，他们即刻就来，仔细他们抱怨。 婴儿道：“ 别人乱折乱掐使不得，独我使得。自从分了地基之后，每日里各房皆有份力，吃的不用算，单管花草玩意儿，谁管什么？”每日谁就把各房里姑娘丫头带的，必要各色送些折枝的去，还有插瓶的。唯有我们说了，一概不用送，等要什么再和你们要。究竟没有要过一次，我竟便掐些，他们也不好意思说的。 一语未了，他姑娘果然拄了拐走来，婴儿和春燕等忙让座。那婆子见采了许多嫩柳，又见藕官等采了许多鲜花，心内便不受用，看着婴儿边又不好说什么，便说春燕道：“ 我叫你来照看照看，你就贪住玩不去了。倘或叫起你来，你又说我使你了，拿我做隐形佛儿，你来乐。” 春燕道：“ 你老又使我又怕，这会子反说我，难道把我劈作八瓣子不成？” 婴儿笑道：“ 姑妈，你别信小燕的话，这都是她摘下来的，凡我给她编，我撵她，她不去。” 春燕笑道：“ 你可少玩，你只顾玩，老人家就认真了。” 那婆子本是愚顽之辈，兼之年近昏茂，唯利是命，一概情面不管，正心疼肝断无计可施，听婴儿如此说，便倚老卖老，拿起拄杖来向春燕身上击上几下，骂道：“ 小蹄子，我说你，你还和我犟子儿呢？你妈恨得牙根痒痒，要撕你的肉吃呢，你还来和我强梆子似的。” 打得春燕又愧又急，哭道：“ 燕儿姐姐玩话，你老就认真打我，我妈为什么恨我？我又没烧壶来洗脸水，有什么不是？” 婴儿本是玩话，忽见婆子认真动了气，忙上去拉住，笑道：“ 我才是玩话，你老人家打他，我岂不愧？” 那婆子道：“ 姑娘，你别管我们的事，难道为姑娘在这里就不许我管孩子不成？” 婴儿听见这般蠢话，便赌气红了脸，撒了手冷笑道：“ 你老人家要管哪一刻管不得，偏我说了一句玩话就管他了，我看你老管去。” 说着便坐下，仍编柳篮子。偏又有春燕的娘出来找他，喊道：“ 你不来舀水，在那里做什么？” 那婆子便接声道：“ 你来瞧瞧，你的女儿连我也不服了，在那里排选我呢。” 那婆子一面走过来说：“ 姑奶奶又怎么了？我们丫头眼里没娘罢了，连姑妈也没了不成？” 婴儿见他娘来了，只得又说缘故，他姑娘哪里容人说话，便将石上的花柳与他娘瞧道：“ 你瞧瞧，你女儿这么大孩子玩的，她先领着人糟蹋我，我怎么说人？” 他娘也正为方官之气未平，又恨春燕不遂他的心，便走上来打耳瓜子骂道：“ 小娼妇，你能上去了几年？你也跟那起轻狂浪小妇学，怎么就管不得你们了？干得我管不得，你是我逼里调出来的，难道也不敢管你不成？ 岂是你们这起蹄子到得去的地方，我倒不去，你就该死在那里伺候，又跑出来浪汉。 一面又抓起柳条子来，直送到他脸上，问道： 这叫做什么？这编的是你娘的逼。 婴儿忙道： 那是我们编的，你老别指桑骂槐。 那婆子深度袭人晴雯一干人，已知凡房中大些的丫鬟都比他们有些体统权势，凡见了这一干人，心中又畏又让，未免又气又恨，亦且迁怒于众，复又看见了偶官，又是他令子的冤家，四处凑成一股怒气。那春燕啼哭着往怡红院去了，他娘又恐问他为何哭，怕他又说出自己打他，又要受晴雯等之气，不免着起急来，又忙喊道： 你回来，我告诉你再去。 春燕哪里肯回来，急得他娘跑了去，又拉他。他回头看见，便也往前飞跑，他娘只顾赶他，不妨脚下被青苔滑倒，引得婴儿三个人反都笑了。婴儿便赌气将花柳接置于河中，自回房去。这里把个婆子心疼的只念佛，又骂： 促狭小蹄子，糟蹋了花，雷也是要打的。 自己且掐花与各房送去不提。却说春燕一直跑入院中，顶头遇见袭人往黛玉处去问安，春燕便一把抱住袭人说： 姑娘救我，我娘又打我呢。 袭人见他娘来了，不免生气，便说道： 三日两头打了干的打亲的，还是卖弄你女儿多，还是认真不知王法。 这婆子虽来了几日，见袭人不言不语是好性的，便说道： 姑娘你不知道，别管我们的闲事，都是你们纵的，这会子还管什么。 说着便又赶着打。袭人气得转身进来，见麝月正在海棠下晾手巾，听得如此喊闹，便说： 姐姐别管，看他怎样。 一面使眼色与春燕，春燕会意，便直奔了宝玉去。众人都笑说： 这可是没有的事，都闹出来了。 麝月向婆子道： 你再略杀一杀气儿，难道这些人的脸面和你讨一个情还讨不下来不成？ 那婆子见她女儿奔到宝玉身边去，又见宝玉拉了春燕的手说： 别怕，有我呢。 春燕又一行哭又一行说，把方才婴儿等事都说出来。宝玉越发急起来说： 你只在这里闹也罢了，怎么连亲戚也都得罪起来？ 麝月又向婆子及众人道： 怨不得这嫂子说我们管不着他们的事，我们虽无知错管了，如今请出一个管得着的人来管一管，嫂子就心服口服，也知道规矩了。 便回头叫小丫头子： 去把平儿给我叫来。平儿不得闲，就把林大娘叫了来。 那小丫头子应了就走。众媳妇上来笑说： 嫂子快求姑娘们叫回那孩子吧，平姑娘来了可就不好了。 那婆子说道： 凭你哪个平姑娘来，也凭个理，没有娘管女儿，大家管着娘的。 众人笑道： 你当是哪个平姑娘？是二奶奶屋里的平姑娘，她有情呢，说你两句，她一翻脸，嫂子你吃不了兜着走。 说话之间，只见小丫头子回来说： 平姑娘正有事问我做什么，我告诉了她，她说既这样，请撵她出去，告诉了林大娘，在角门外打她四十板子就是了。 那婆子听如此说，自不舍得出去，便又泪流满面，央告袭人等说： 好容易我进了来，况且我是寡妇，家里没人，正好一心无挂的在里头服侍姑娘们，姑娘们也便宜，我家里也省些脚过，我这一去又要自己生火过活，将来不免又没了过活。 袭人见他如此，早又心软了，便说： 你既要在这里，又不守规矩，又不听说，又乱打人，哪里弄你这个不小事的来？天天斗口，也叫人笑话，失了体统。 晴雯道： 理他呢，打发去的是正经，谁和他去对嘴对舌的？ 那婆子又央众人道： 我虽错了，姑娘们吩咐了，我以后改过，姑娘们那不是行好积德。 一面又央告春燕道： 原是我为打你起的，究竟没打成你，我如今反受了罪，你也替我说说。 宝玉见如此可怜，只得留下，吩咐他不可再闹。那婆子走下来，一一的谢过了下去。只见平儿走来，问系何事，袭人等忙说： 已完了，不必再提。 平儿笑道： 得饶人处且饶人，得省的将就省些事也罢了，能去了几日，只听各处大小人都做起反来了，一处不了又一处，叫我不知管哪一处的事。 袭人笑道： 我只说我们这里反了，原来还有几处。 平儿笑道： 这算什么，正和甄大奶奶算呢，这三四日的功夫，一共大小出来了八九件了，你这里是极小的，算不起数来，还有大的可气可笑之事。 不知袭人问他果系何事，且听下回分解。